拼音字母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Go, qi, ri, si, ge, wu, wei, wu, xi, yi, zi. Sheng mu 波波摸波的歌呢了歌歌歌鸡七西知吃诗日滋滋思波波安班波屋布班布波 A杯波一笔杯笔波阿爸波阿爸爸爸波恩奔波哦波奔波波波一批郭安判批判郭英听郭安汤乒乓郭英平郭安判评判郭烟偏郭安旁偏旁摸摸凹帽摸 A 妹帽妹摸安忙摸乌木盲目摸 A 美摸安满美满摸一迷摸安忙迷茫佛佛安方佛阿法方法佛 A 非佛安凡非凡佛安访佛屋福仿佛佛 A 肺佛屋福肺腑的的烟电的恩灯电灯的凹道的阿德道德的阿大的烟点大点的哀带的翁动带动歌歌一以 歌耶贴体贴歌弯环歌衣体环体歌腰挑歌衣替挑剔歌窝果歌耶贴果贴呢呢安南呢音宁南宁呢忧牛呢哀奶牛奶呢恩能呢哀耐能耐呢凹恼呢乌怒恼怒乐乐悠流乐依利流利乐哀来乐依利来利乐凹劳乐 A 累劳累乐恩冷乐窝落冷落歌歌哀改歌阿格改革歌安杠歌安杆杠杆歌恩更歌哀改更改歌翁拱歌屋固巩固歌歌哀开歌恩肯开垦歌弯宽歌窝阔宽阔歌安康歌哀慨慷慨歌阿克歌乌苦刻苦歌喝蛙花喝弯环花环喝汪黄喝温昏黄昏喝安行喝哀海航海喝弯缓喝阿和缓和鸡鸡烟煎鸡鸭架煎架鸡烟煎鸡鱼具煎具鸡鸭家鸡鹰静家静鸡耶解鸡约决解决七七烟牵七央强牵强七鸭恰七腰巧恰巧七鹰情七鱼去情趣七音亲七耶切亲切西西央香西鸭下乡下西英行西央相形象西衣 喜，熙晕，训，喜训。熙烟，现，熙央，象，现象。知，知恩，真，知翁，正，真正。知翁，正，知一，智，正智。知安，展，知弯，转，辗转。知凹，招，知安，展，招展。吃，吃欧，愁，吃乌，除，踌躇。吃一，迟，吃翁，逞，驰骋。吃窝，戳，吃弯，穿，戳穿。吃凹，抄，吃安，铲，抄铲。施，施恩，深，施衣，是，绅士。施昂，上，施翁，生，上升。施安，山，施威，水，山水。施凹，少，施屋，树，少数。日，日翁，容，日恩，忍，容忍。日恩，仍，日安，然，仍然。日翁，容，日乌，辱，荣辱。日欧，柔，日弯，软，柔软。资，资翁，总，资阿，则，总则。资昂，藏，资乌，足，藏族。资危，罪，资阿，则，罪责。资窝，坐，资窝，坐，坐坐。资，资昂，仓，资屋，醋，仓促。资恩，层，资一，次，层次。思威，催，思安，残，摧残。思乌，粗，思凹，糙，粗糙。思，思衣，思，思窝，锁，思索。思欧，搜，思窝，索，搜索。思安，三，思一，思，三思。思翁，松，思安，散，松散。